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3点，跌368点，总成交金额143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2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2跌8蚊，美团151.8跌5.2，京东集团208蚊跌18.6，阿里巴巴86蚊跌4.35，恒生中国企业67.36跌1.82，盈富基金19.72跌4.2，比亚迪股份215蚊跌13.6，快手58.5跌1.6，中国海洋石油10.52跌3.8，友邦保险73.3跌7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87，瑞士法郎7.9，澳元5.468，加元6.04，新西兰元4.967，欧元8.2971。每百日元对港元6.0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7点，系跌152点。港金报1742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63美元，卖出186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在这个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开，因为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美林村的。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段，因为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美林村，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多车啲。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现时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何文田山道因为近住永安台那里受到爆水管影响，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之前近住小隧道就有意外，咁头先有啲塞车嘅，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就比较多车啲。新界方面咧，就青山公路米埔段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咁较早前咧近住米埔路嗰段咧就有少少挤塞，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来洞去粉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迎翠半岛十座、屯門富泰村仁泰樓、將軍澳日出康城首都五座威尼斯、將軍澳彩明苑彩陽閣、葵涌葵賢苑葵謙閣、屯門兆康苑兆豪閣、屯門兆麟苑銀麟閣、沙田廣元村廣象樓、上水彩園村彩屏樓和牛頭角觀塘花園大廈燕子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周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

月十号，苏动音乐 ，Hello， 嚟到星期二啦。 咁啊，预告一下，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 Chloe 黄君仪，今年嘅一位女新人，有佢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我哋啱啱会听到佢介绍就是、Good Vibes Only 嘅。 系啦，咁啊，到底佢系点样去接触音乐嘅咧？咁啊，点解会选择就喺今年同大家见面咧？咁啊，转头六点钟可以听到关于 Chloe 嘅故仔啦。 跟住落嚟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家福村福乐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系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去环绕一个主题咧，我想有少少延续琴日嘅，因为琴日我哋就分享咗好多关于爵士乐嘅一啲发展史咁样啦。 系， 咁咧话说就喺做呢一啲嘅准备功夫之前咧，其实我都喺屋企即系搵咗一轮碟嘅，因为我好 即系有储起嘅，之前都 有储起嘅，但系我发现我屋企最多嘅碟咧唔系实体碟啦，就系电。脑买翻嚟嗰啲啦，因为例如啊吓，我会储 digital 嗰啲 ，digital 嗰啲，我会储咗好多好奇怪嘅碟噶。我谂大家都未必有呢个癖好啊，即系你都知道我系一个独男嚟噶嘛。咁独男，独男储得最多嘅咧就系一啲soundtrack啦。 哦， 咁唔好乱谂嗰啲soundtrack咧， 系咩衫嘅又 系啦，啲soundtrack咧系嚟自嗰啲游戏啊。啲遊戲嘅 soundtrack 啊，啲 幾時開始有買呢啲？ 因為好得意嘅，即係如果有打機嘅朋友仔就知道有一樣嘢叫做 Steam 啦，係咪？ 係。 咁好多時候咧，而家喺啲平台、啲遊戲平台上邊買 game 咧，佢會捆綁式銷售，就係你買咗隻 game， 佢會送埋嗰隻 game 嘅原聲大碟俾你嘅。 哦，咁好嘅、啊、原來。 係啦，咁所以咧，儲埋咧，我電腦係有好多呢啲遊戲嘅原聲大碟啦，而。又不得不講喎，呢啲遊戲嘅原聲大碟好多時候真係寶物尋歸底嘅，因為 我好想打個插，必須要講咧，即係有個 group 咧，彭家芬咧，即係分享裏邊咧就係一個活躍嘅分子，佢經常咧都會喺裏邊引導大家同鼓勵大家咧消費，即係話哇近期有啲遊戲。是有折扣优惠嘅时候鼓励大家喂仲有12个钟头呢 就完㗎喇喎个特价。 咁我估唔到原来就係嗰度啦应该。因为嗰度买啲游戏原来係会连埋嗰啲原声大碟。我都估唔到原来係咁。总之我都听你讲啦因为纯粹游戏嘅话呢我通常你见我都冇理你因为我真係冇时间玩。 我明啊。 但原来连埋嗰啲有另一个世界喎。 嗱我真係要认真咁讲㗎。我好多时候买我諗我啲朋友怕咗我㗎啦因为成日叫佢哋买 game。咁但係呢我要讲嘅就係有时有啲 game 呢我买嚟呢真係唔係玩㗎。我係为咗隻碟嚟买㗎。 系咪呀？ 系啊，嗱，因为咧有一只我真系必须要分享，我发现储咗喺我电脑好耐，有一只游戏我系一路都冇玩过，但系当时咧我系真系为咗佢只原声大碟而买，叫做《Cuphead 茶杯头》。咁呢一只嘅游戏咧，其实就早几年一只独立小品嘅游戏嚟嘅。咁啊，佢嗰个其实都好多嘅玩家系几中意呢只游戏，系在于因为佢嗰个动画嘅风格好特别嘅，佢系复刻翻可能系好耐年前一啲迪士尼风格嘅动画啦，即系佢嗰个游戏画面系复刻嗰啲动画，同埋即系各方面嘅配合都好好嘅，例如系佢嘅音乐。亦都要講到點解我要儲呢一隻碟，就係因為咧佢嗰個遊戲嘅音樂咧，因為基於佢係嗰個背景係復刻翻嗰陣時三十年代嘅遊戲咧，佢成隻嘅遊戲都係三十年代嘅爵士風格嘅樂曲嚟嘅，但係係全新作嘅，即係唔係攞翻舊有嘅作品，而係 新創作嘅， 而好有趣嘅嗰個故仔係咧呢個遊戲嘅創作者咧係兩兄弟啦，咁然後佢因為最初去做呢隻遊戲嘅時候咧，因為冇乜嘅 budget 同埋冇乜嘅人物啊，咁所以咧，佢揾嚟作帮佢呢只游戏作曲嘅咧，系佢隔篱屋嘅邻居，而佢隔篱屋嘅邻居咧，系一个爵士乐手嚟噶，咁所以咧就组成咗一个十几人嘅乐团啦，即系一个好爵士嘅编制嘅乐团啦，咁就最初其实系录咗8首歌嘅啫，咁但系由于后尾 見到呢個遊戲即係受到好多玩家未推出已經好受歡迎，即係好多人講嘅時候咧，佢就決定做大啲啦，就錄咗50多首嘅一張碟啦，就成為咗而家呢一張嘅原聲大碟。咁嗰陣時咧， 好想聽啊！你拎翻嚟， 好正啊！我攞唔到翻嚟，因為電子版噶，係啦。咁但係大家上網都會揾到嚟聽嘅，咁樣咁啊。當時就係見住呢50多首好似好抵咁樣，我就唔小心買咗呢隻遊戲擺喺電腦。但係我發現其實間唔中我都會攞翻出嚟聽，因為佢嗰種30年代嘅爵士風格擺喺個遊戲入邊係真係好夾嘅，而且佢係可以夾到一啲好遊戲嘅聲效。咁所以我覺得呢隻碟係幾特別，我純粹係因為琴日講開爵士，我先發現係原來我有隻咁嘅 soundtrack 係好得意嘅，即係同埋而家呢一個遊戲佢後屘都改編咗做一個嘅動畫，擺咗喺一啲嘅串流平台上邊。大家如果有睇嘅話，都會見到嗰個動畫入邊都係全部係爵士樂曲，係好特別嘅呢個。 因為如果你講遊戲去買嗰啲 soundtrack， 其實有幾年前咧，幾年都即係兩三年前啦，起碼。我有玩开隻手机游戏呢，佢唔知几多周年嘅时候呢，有出过一个 box set 嘅原声大碟套装。 好贵喎。 呢隻游戏叫做白猫手机游戏。係呀，我仲有玩緊。 经典嘢经典嘢。 係呀，因为我仲有玩緊，而家仲要同 SAO 合作，好开心咁啦。咁因为呢个游戏嘅设计呢，佢就係平时玩游戏佢会即係普通手機遊戲，咪成日都會有一啲抽蛋嘅， 係啊， 跟住你抽蛋嘅時候就因為出一啲新嘅角色噶嘛，咁新嘅角色就會有相對叫做新嘅故事線啦， 咁會有新嘅配樂咁啊， 係啊，因為呢隻遊戲佢我諗佢到而家營運咗咁耐，應該今年唔知8年定9年，佢其中一樣嘢就係佢真係一個月到佢就或者少過添啊，佢就會出一個新嘅故事。而呢個新嘅故事就唔似其他手機遊戲，佢出新嘅角色咪純粹扭下，咁跟住你咪有啲特別啲嘅關咯。佢係為咗嗰啲新嘅角色咧，佢係 生個新嘅故仔， 寫故事，然後會揾知名嘅聲優去配翻嗰啲角色嘅對白，即係都係好典型日本RPG， 佢其實中間會好多劇情，基本上你打關你就要睇一關嘅劇情，一關打關睇一關劇情咁。咁佢裏面就係、是、除咗頭先講有新嘅故事線啦，新嘅聲優就係、是、有一個 tailor made 嘅音樂俾佢咯。咁佢玩到係喺遊戲裏面啦，佢就可以你攞咗某一啲嘅道具，你就可以兑換翻嗰一個 chapter 嘅音樂，咁你就可攞嚟做你喺遊戲裏面嘅背景音樂嘅，咁、 啊、 所以其實佢係有一個一個功能啦，就係、是、一啲原聲配樂嘅 collection， 你可以喺遊戲裏面聽，咁所以本身玩嘅話，你已經會對呢一個叫原聲配樂係有一定程度嘅留意，因為佢有個功能令到你會留意啊嘛，咁所以當佢去到早几年嘅时候出一个 box set， 佢就真系令到你可以有只碟去听啦，有晒各样嘢，我 系 好想买嘅。 你有冇买到啊？最后 买唔到嘅原因系应该我 miss 咗佢嗰个 预订 日子，因为佢香港冇嘅，喺日本先至有， 要专程飞运过嚟， 或者你要去搵一啲铺头代购，咁但系我过咗嗰个时间啦， 所以买唔到。 系啦，上网尝试有搵过，但系香港就好似冇其他地方有，即系我唯一嘅希望可能就是。之後有機會去到日本嘅時候，去啲鋪頭度揾咯。因為我上網我都想揾日本嘅地方，日文真係未叻到咁啊，就所以未有機會可以買到咯。咁但係真係我第一次為咗遊戲嘅音樂覺得好正，去到我好想買翻嚟咁樣咯。 我發現好有趣嘅一樣嘢咧，係而家一啲遊戲咧越嚟越中意用一個配樂做招來嘅，即係以前細個唔識咧，會覺得嚇。你打機就打機啦，關你做乜要用個配樂嚟做招來咧？有咩咁吸引咧？到而家大個發現，原來真係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即係例如咧，你頭先講嘅一啲遊戲，佢會出 box set 啦。我唔知有冇見過咧九石羊咧，佢都有幫一啲嘅遊戲做配樂噶嘛。 之前嗰只 唔記得名啦，唔緊要啦。但係我記得好多嘅一啲，不論係手機定係主機嘅遊戲咧，都係而家。好中意揾九石羊嚟做配乐做招来啦，跟住我又系真系咧，唔知系咪真系宅男云上咗路咧？我觉得哇，九石羊帮 佢配樂，好想又買隻碟嚟聽下。 我記得啦，嗰只《二之國》啊，因為佢係又係即係佢將 suppose 係最多喺動畫世界裏面會用嘅一種好即係招來啦，所謂佢放咗喺遊戲世界，就係話吉卜力再加九四人呢、這個 suppose 呢一個嘅 title、這 個、 會喺動畫嘅 poster， 你會見到佢哋咁樣合作，然後令到你會想睇嗰套作品。而家佢放一個遊戲世界，佢話成個畫風裏面嘅配樂就係會用呢一個嘅方向啦，咁樣。係、即係你咁樣講都係嘅。另外有一啲我玩有啲遊戲啊，譬如一啲已經好耐嘅啦，嚟 Final Fantasy 都已經係 啊係啊，後 面 係 佢嗰啲配樂啦，跟住去到後屘有一啲類近嘅呢啲咁嘅 RPG 遊戲咧，我最記得佢點樣嗰種。即係佢都推崇音樂，係去到你撳入遊戲 loading 嘅畫面，佢會同你講唔知咩建議你佩戴耳機、去聽呢個音樂，去可以盡情享受呢個遊戲世界。佢係提你記得要聽啲音樂啊！ 冇錯，因為即係我諗而家配樂喺遊戲界入面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即係我亦都好肯定，就係一個好嘅配樂係另一隻遊戲會加好多分啦。所以我而家咧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有個 box set 想買嘛。其實我想講，我早幾年仲會去日本去旅行嘅時候咧，其實我最多睇嘅咧，我唔係睇 figure， 因為即係我都中意睇 figure 嘅，但我更加多時候會睇走去睇呢啲咁嘅遠星大碟咯。 好想好想揾啊！ 係啊，我覺得好吸引啊，其實 我都屋企有，我發現屋企都有一啲嘅 soundtrack 係。 仲要係用得着啊！最近就係、是、呢個心跳回憶，唔知點解屋企有呢隻 soundtrack 啦、 啊。心跳回憶係咩年代？ 嗰啲遊戲嗰啲嗰啲虛擬約會嗰啲咁啦。咁最近後援會就哇，我居然一隻 soundtrack 擺喺度咁耐，居然用得翻咯。即係有時坐下坐啲 soundtrack 喺我哋呢個工友，突然唔知有一日會用得着咁樣。 好搞笑嘅，即係我哋會比較多接觸啲咯。 係，但如果你講到即係呢啲遊戲嘅音樂咧，有一個人咧，應該有偈傾嘅。就是佢哈娜谷之桥，因为佢讲佢好鍾意 Final Fantasy 啦。佢话鍾意就係嗰啲故事啦、角色设定啦，同埋嗰啲音乐佢好鍾意。所以佢应该係倾到佢。 用尽气数拥抱放任如生进河，只知真爱不需退路，抛弃前行脚步，当背后女人倦透都鼓舞，宏愿是你安好，但愿你看得多，随传随到即管细数，你要是满足我为你可任意去改造，总后路就算无人理解都已付出，求得到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只想加倍快乐也可陪伴下半生。

毕竟蝙蝠侠都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在花园里产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棉被，想起我但梦醒眼时，飞山也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也会返一次，地球全个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所里。 佢嘅关系 long 啲系好多人都会恐惧嘅事情嚟嘅，不过谂深一层，够 sweet 嘅话，实经得起考验噶噃。 Let's make a baby 一起守在

是啊，而家佢终于可以出道，成为跳唱歌手，唔知道系咪梦想成真呢？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Chloe， 王君疑是梦想。 我嘅梦想都想有个好似佢咁靓嘅女朋友。 我想講呢一句咧，林拉士呢句係我逼波成剪落去。 係啊，即係我話我第一下就諗到呢一個 end tag， 跟住話好似有啲過分喎，跟住佢話冇啊，你剪落去啊，咁樣 剪落去咯，乘機啦，俾你嚇，接下你啦。 首先歡迎我哋今日蘇動音樂嘉賓有 Chloe 王君儀嘅，你好。 Hello，Chloe 你好。 Hello， 波神你好。Hello， 賓臣你好。 好啦，呢一卷啊，王君儀是夢想啊， 不得了啊呢、這個 呢一個題材啊，我哋一路都擺咗喺個心入邊冇用過，因為其實有個儀字嘅嘉賓咧就有好多，咁但係呢一句我哋一路都冇用過嘅原因係，即係都想保留住，即係講，因為我哋始終呢一句淨係我哋每個句子都只能夠 用一次 咁我哋就想揾一个嘉宾系真系好啱去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先攞出嚟嘅。 啊，好好，系缘分啊！呢个系 系啊，揾到啱嗰个人啊， 系啦，难得阿波盛话想了解多啲嘛，系咪先？咁咪攞出嚟 了解嘛。 咁我都想嘅，我都想嘅。 系啊，所以呢一卷就送俾你嘅见面礼嘅呢一卷就。 系啦，一定要攞住嚟影相。 系，你一路攞住攞到访问未啊？咁 好啊，我 keep 住攞， 冇镜头你都拎住佢啊！咁啊， 好。 因为我哋其中一样真系觉得好 match 嘅就系，因为佢咪六岁已经开始学跳舞啦。 系啊，我系真系好诶，细个嘅时候由 ballet 开始，芭蕾舞开始跳起嘅，咁我就真系超级超级中意舞台，跟住又之后就慢慢接触jazz 啊，同埋一啲街舞嘅 feel 嘅舞蹈啦，咁就慢慢係越嚟越鍾意舞台，跟住漸漸再接觸埋唱歌，咁一直都係想做一個跳唱歌手嘅，咁就好慶幸地，我今日終於出到歌啦，終於出到 Good Vibes Only 啦。 但係數返當初去學跳舞嘅時候，係有冇一啲嘅人可能係怂恿啊、引誘啊、啟發你啊，定係可能睇咗某啲作品，定因為見到可能行過景，我、哦、跳舞好靚，而令到細個嘅你鍾意呢樣嘢咧？ 我自己 click 嗰位，同埋我爹哋媽咪覺得我應該要去接觸跳舞呢個位咧，就係、是我好鍾意，即係一細個聽到音樂嘅時候，就自己會喺間屋度揈嚟揈去啊，跟住同埋咧，好記得就係、是我叔叔婚禮，咁我就。咁其實嗰陣得幾歲㗎啫，咁去 after party 之後呢，我就自己其實嗰陣啲即係啲客人已經走得七七八八㗎啦，我就自己衝咗上個台度揸住支咪喺度自己喺度扭咁樣囉，跟住但係嗰陣係幾歲嘅事，跟住媽咪就覺得哦，原來佢都好似吓好鍾意喐下咁， 好有表演欲，細細個已經好鍾意上台表演 㗎嘛。咁跟住就我話就哦，咁去學課活動囉，咁當一個興趣咁去學。跟住之後就學咗芭蕾舞，咁、但係因為之前就扭親個膝頭，個菠蘿骨移咗位，咁跟住係好慘啊！跟住個鐵打醫生就話：哦，你不如試下其他嘅舞蹈啦，咁樣咁佢就啱啱當時就有本雜誌，咁係俾兒童，好似兒童雜誌，但係嗰啲潮嘢嚟噶咯，唔好記得係咩啦。跟住當時就寫咗一個叫做一個專訪，咁就係蔡偉雄舞蹈老師，咁就係 keep 住到而家都係 keep 住好好關係，我第二個爹哋咁樣噶。咁就跟咗去學呢、這個街頭啲嘅舞啦，即係 jazz 啊、hip hop 啊咁，跟住就。咁佢又好好、啊、喎，又好錫我喎、啊，又成日都俾好多機會我去唔同嘅舞台試，咁我就逐漸地更加鍾意跳舞呢樣嘢。 但嗰份堅持都唔簡單，因為頭先即係都聽到你嗰個腳嘅傷患導致即係可能唔可以跳芭蕾，即係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再整親啦。但係你都好想 keep 住繼續我用其他嘅方式囉，其他嘅舞種啦，去繼續延續跳舞呢樣嘢，係你嗰陣時應該整親之後都發現自己真係好鍾意跳舞，你先會繼續㗎喎。 係因為其實即係其實六歲同我而家都有段距離嘅。咁我中间都即系都有啲时间系试过系觉得啊会唔会其实表演系咪唔适合我咧？会唔会舞蹈系咪真系个咁中意嘅嘢咧？咁我发现我完全唔跳舞嘅时候，完全唔接触表演嘅时候咧，我个人系唔开心嘅。即系我可能嗰段时间我系 因為我之前喺英國翻咗嚟之後啦，咁我有段時間去咗，即係我都開心嘅，讀書嘅時候，咁啊翻咗嚟啦， 係 啦，都開心嘅。 屋企人聽到嘛？係啊，讀書好開心，學到好多嘢， 學到好多嘢。咁我翻到嚟香港咧，咁我有中間 take 咗我諗年零嘅時間，咁就 off， 咁就。我另外就仲讀緊法律嘅，咁嗰段時間我真係覺得係好充實嘅，但係你話我有冇喺台上面嗰種開心好好自然嘅笑容咧？咁就真係冇嘅，即係我身邊嘅人都發覺嘅呢、這個，咁就係即係俾自己有啲嘢真係可能小別勝新婚咁樣咯，即係褪一褪一步，原來就發覺自己真係好中意，咁就咁好地就遇咗造星呢個舞台，咁我就哇重燃翻曬所有嘅。passion 啊， 咁啊，因為好正常會出現一個狀況，譬如頭先你講你讀法律咁樣，即係跟住可以繼續發展落去一個專業人士。咁而跳舞或者表演上面，相對地叫做冇咁穩定，或者一啲浮動啲嘅一個行業，應該係咪都有出現過喺一個叫做分叉路口位，特別身邊嘅自己可能會好清楚自己中意咩啦，但係身邊特別屋企人啊朋友咧，哇！你難得讀咗，唔好浪費咗嗰樣嘢喎。 係啊，同埋因為我其實我自己即係坦白講，我身邊嘅朋友都即比较少系做即呢个行业嘅朋友，即我都觉得要识多啲系啦，有兴趣嘅朋友。咁但系因为佢哋即佢哋可能喺毕业翻咗嚟之后，咁佢哋有个好稳定嘅收入，亦都系个好可观嘅生活。咁呢个我就会个压力系有喺度嘅。咁同埋爹哋妈咪成日都会即间唔中啊，可能噏两句啊，就话点啊，有嘢翻嚟未啊？咁样 咁你点应咧呢啲状况？因为对于我嚟讲，我哋心里边系知边有咁快啊。咁但系你要令到佢明系另一件事嚟噶嘛？ 系啊，但系佢哋好可爱嘅，我爹哋妈咪，佢哋系口就讲话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但系其实佢哋行动就好支持嘅，即系成日都会。YouTube 喺度 play 緊我首歌啊，跟住又見到 send 曬俾親朋戚友啊，啊個女女出歌啦，終於等到呢一日啦，咁樣係，所以佢哋係其實都好支持嘅，只不過係口硬心軟咯，我會話。 所以變相係咪就係可能由細個開始，你都感覺到爹哋媽咪係個性格係咁，所以亦都可以好鼓勵到啊，好啦，我自己勇敢啲去踏出呢一步，去喺呢個行業度發展啦、 啊。絕對係因為我以前嘅。譬如舞蹈表演啊，又甚至系一啲细个嘅歌唱比赛啊咁样，跟爹哋妈咪都系绝对会嚟捧场嘅。跟住我细个嗰啲，嗱而家你又见我扎住呢条辫，就系发型姐姐帮我扎啦。但系当时细个嘅时候咧，系我阿妈帮我扎。 好 sweet 啊！ 表演前跟住妈咪就帮你咁样扽你头发咁样。 系啊，唔好理好唔好睇，但系当时就觉得型嘅，就系咁啊。 咁跳舞头先一路有听，咁但系去到唱歌呢一个范畴，又大概去到咩年纪开始就连唱歌都试下学埋啦？ 就应该是差不多毕业回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参加歌唱比赛，那就发觉哦，原来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试一下，那就不如学埋唱歌啦，那是即是要都来的嘛，希望，那就慢慢接触唱歌之后，那虽然我唱歌坦白讲冇我跳舞嘅时间咁长，咁但系我相信后天嘅努力可以 cover 到嘅，系啦。咁我而家就跟紧Christine Sampson 老师，咁系就好好又细心又温柔咁帮我喺度 guide 紧一个我觉得舒服嘅唱歌位啦。 我又想好奇一下咧，最初去参加一啲歌唱嘅比赛嘅时候，唱你会唱都系一啲跳已经系跳唱嘅作品咧，定还是可能都会唱翻一啲好比赛类型、好抒情为主嘅一啲歌？歌曲嘅咧，嗰阵时系 我其实当时参加歌唱比赛已经系全部都系快歌嚟噶啦，即系一定要含含声地跳咁样。即系我自己又系一个唔系咁静得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系中意一啲中版啊或者中快版嘅歌。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即系可以喐下嘛，好似细个咁，我可以上去揈下嘛， 唔可以停落嚟。 系啊，唔停得噶。 如果一日要你坐定定喺度，可能唔知对住部琴或者点样叫你嗰种，可能你就会冇咁自在啦。 嗱，你真系讲得好啱啊，我成我细个真系学过琴嘅。 O K O K。 咁但系咧，妈咪就话我呢个就真系冇乜，我自己断咗片，真系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妈咪就话我以前系学钢琴嘅时候啦，跟住佢话我上咗两个礼拜度噶咋，跟住就话我。发脾气走，因为坐唔定啊！我唔中意喺间房嗱， 電台訪問就另外一回事。但係細個咧坐喺嗰啲隔音板啊，跟住對住個琴就咁喺度咚咚咚咚咁，我就 handle 唔到啦。 OK。 是就发脾气走咗咯，妈咪话。 我想知道好奇下，你觉得自己能够最定落嚟做到嘅一样嘢系啲乜嘢咧？ 最 即系一路听到你都系嗰种不能够坐定 系啦， 即系要搵条绳绑住你先会坐得定嗰只。 就同紧你哋讲嘢咯， 所以我好难想象你读法律嗰、那个嗰、那个模样啊，因为呢样嘢又系要坐喺度咪书噶嘛， 系啊， 生晒菇噶个头嘅真系真系，即系我觉得洗唔洗头都冇分别噶啦，当时 嗰、okay, 个系另一个 Chloe 另一个 Chloe。你唔想見到 啦。OK OK OK。咁去到之前就參加全民造星去再入行啦。喺呢個比賽其實有冇話當初係因為已經嗰陣時好決心係好想喺呢個行業度發展，所以去參加比賽，定、還是嗰陣時係唔緊要啦，都試下啦，即係趁後生咩都試下啦咁樣。 都唔係試㗎，因為其實我喺造星之前已經簽咗而家嘅經理人公司嘅，咁喺造星之前亦都有即係接觸過演戲啦，咁係做網劇嘅，咁。但是呢其實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唱歌跳舞，即雖然我也喜歡演戲，但是就始終歌手夢都是我的兒時夢想來的嘛。 三樣東西你覺得三種表演的方法或者叫做你覺得有什麼不同呢在你身上面、 都幾大分別的。跳唱歌手的時候呢我是喜歡表演在個台上面表演，那我可以跟觀眾有個很即時的 interaction， 即時的互動，我可以看到佢中意定唔中意，佢享唔享受，佢中唔中意呢只歌，佢 feel 唔 feel 到我个 vibe。但系演戏嘅话咧，就系做完一系列嘅操作之后，其实系要过三四个月，你睇剪片先知自己发生咩事噶嘛。即系当时你可以睇到 playback， 可以睇到大概做咗啲咩出嚟。咁但系成件事都要靠剪接啊，好多唔同嘅工作人员去再砌翻件事出嚟啊。咁就之後先睇到件事係會變成點嘅，咁而所以呢兩種係對我嚟講完全兩個感覺，一個係即時性嘅，一個係之後先睇到嘅嘢。咁兩樣嘢我都中意，因為都係唔同嘅感覺去 deliver 出嚟咯。 係，咁所以就其實參加比賽嘅時候已經叫做準備咗好多由細學到大嘅一啲技能嘅時候，所以希望喺呢一個嘅選秀節目即係全民造星嘅時候係其實係想俾人留意到自己見到，其實我已經準備咗好耐，係 ready 係想出道嘅感覺。 係的確係嗰陣，因為造星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平台啦，亦都係一個。真係令我哋全部女仔都係急速成長嘅一個節目嚟嘅，咁喺好短時間我哋就要 prepare 好多唔同嘅 piece 啊，同埋要一個非常強大嘅心臟啊，去面對唔同嘅 comments 啊，同埋唔同嘅挑戰啊咁樣，咁同埋最緊要係，我覺得喺個節目度係絕對睇到自己好同唔好嘅地方，即係太多不足嘅地方，以前係睇唔到嘅。我譬如我完全都唔知道，原來我係一個以前係一個唔識表達嘅人嚟嘅，即係我會覺得我中意呢樣嘢，或者我好欣賞呢樣嘢，或者我好多謝呢樣嘢，我有時會覺得我唔使講出嚟啦，應該 feel 到嘅，即係覺得。好尷尬噶嘛，怕肉麻噶嘛，講出嚟，即係冇理由我好中意我媽咪，我同我媽咪講話，哦、I love you mom 咁樣噶，係，咁但係原來其實係即係人與人嘅溝通係要講出嚟嘅，即係好多嘢要係適當地去表達咯。咁我喺造星的確係咯，睇到好多自己不足嘅地方，咁就希望過咗呢段時間，我自己都沉澱咗一段時間啦，咁就希望可以用一首新嘅歌《Goodbye Song》嚟去。俾大家一个新嘅感觉啦。 咁反而喺呢个期间，有冇话觉得自己成长得最大嘅一个部分，会系喺边一个环节咁样咧？即系可能系各方面嘅技能啊，跳舞、唱歌啊咁样，成长得最多嘅。 成长得最多应该系个心态咯。 嗯， 即系我当时喺做星嘅时候，可能人咧太紧张，同埋唔识得享受当下嘅嗰、那个。嗰種壓力同埋嗰種感覺，跟住我唔識笑嘅，當時完全唔識笑嘅，跟住係完全唔似自己平時嘅狀態，跟住完咗件事，唔開心完一輪啦，沉靜完一輪啦，跟住就慢慢 pick up 翻，執翻自己似翻個人啦，咁就同即係要自己學識係喺一個好大壓力或者係咁多對眼望住嘅狀況下，都要 make sure 自己做到自己啦，而唔係。 而唔係咩都驚一餐，咩都唔敢講咁樣。咁所以呢個係我應該係最大得著，就係個心態嘅要拿正咯。 嗯， 都幾好體會啊，因為你會就發現，我、哦、原來做呢個行業，我除咗唱歌跳舞要好之外，原來仲有好多嘅。呢、這個節目裏面除咗要兼顧唱歌跳舞，就係、是、一啲鏡頭啊，或者平日練習嗰啲人嘅相處，即係因為佢一個真人 show 嚟，咁佢除咗一個選手之外，就多咗呢個體會咯。 係啊，即係因為都唔可以 ignore 好多鏡頭對住我哋噶嘛，咁所以有時就算喺鏡頭面前都要即係唔可以怕咯，同埋之前就係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成日都唔想即係唔想俾人哋有感覺我同人哋爭啊，或者係真係好容易就自己成日唔小心地褪後咗一步。咁、 哦 okay, 但係你喺比賽嘅時候唔可以褪後一步噶嘛，係咪？即係嗰下就覺得唉、自己反省翻做咩當時褪後一步咧咁樣。但係因為係啦，咁就慢慢去，我想即係而家都努力摸索緊嘅，就揾一個啱嘅 balance 係我想俾人睇到我好 care about 呢樣嘢，但係我又唔會即係係咯，即係令到自己大家都舒服，對方又舒服嘅一個位。 沈振軒之前的舊作品叫《親愛的》，為何會播這首歌？是因為當時這首歌的宣傳有一個街頭快閃的跳舞的 event， 而今天的嘉賓 Chloe 黃君儀都有份參與在當中，大家有機會可以上網找到一些片來看。 港电台新闻报道。 今日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批准的士七月十七号起加价，市区的士起标价将会加到27元。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对加幅表示失望，会再考虑申请加价。他说的士已经五年没有加价，目前只是追落后。过去几年的士保险费上升100%至20万元，维修费亦都系加超过三成，业界嘅惨况系有目共睹。佢又话，由于收入少，难以吸引新人入行，商会已经累积减车租达五成，质疑政府冇正视业界面对嘅困难。对于政府建议的士最高乘客人数增至6人，周国强话：如果相关的士数目少，零件同维修费用就会较高，油费亦都系较贵。业界考虑初期引入600部六座位的士，主要喺机场同口岸提供服务。本港新增2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新情报的死亡个案有5宗，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死亡个案增至9139宗。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再多8名嘅食客确诊，累计确诊食客增至17人，而所有嘅员工已经接受检测。除咗寻日已经公布确诊嘅一名厨师之外，冇其他员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个案只系占整体确诊宗数嘅小部分，相信对疫情影响不大。另外，社署早前为长者院舍分阶段再进行病毒检测，至今找到20至30宗的阳性个案。由于病毒量偏低，当局相信是复阳个案。天文台表示，受一道低压槽影响，本港未来几日天气转吹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是稍低，下星期最低气温19度。高级科学主任李志祥说，预料在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逐渐向南移动，今个星期中后期在华南沿岸徘徊。星期三至星期日的天气转吹不稳定，星期三至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天文台提醒市民做好准备，翻工和翻学之前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和预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嘅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排到去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比较长啦，去到马坑涌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华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喺丽港城，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住将军澳体育馆。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嗰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噶。九龙方面，咁啊，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九龙湾段亦都系好多车嘅，尤其是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多车啦，龙尾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s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皇军儿时梦想， 我的梦想都想有个好似佢哋咁靓嘅女朋友。咁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今年嘅新人区黄君仪啦。咁啊，听咗佢细细个开始点样去学一啲唱歌跳舞等等啦，跟住去参加比赛，到而家终于有你自己嘅派台歌啦。呢首 Good Vibes Only 嘅， 系 咁，我两个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一啲可能你录音过程啊、创作制作等等。咁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唔啱？ 好 嘅， 我估先啦。觉得其实 Good Vibes Only 呢个题材咧系好啱佢去做呢一个嘅派台作品。咁我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呢、这、一個嘅題材其實係 Chloe 你自己本身已經係好想提出，我不如第一個作品推出嘅時候就用一首開心啲嘅歌去俾大家去見面，去認識多啲你，因為想大家可能一記得嘅就係好 good vibes 一個好開心嘅 Chloe， 咁就可能用有一首比較輕快少少嘅作品去提出、就做呢一個方向啦咁樣。 我估埋你就 Kiki 喎。我想估就係因為呢一首自己終於有機會入錄音室去錄一首歌，成日都講就係同喺現場唱，即係或者即係總有 stage 嗰種係完全唔同嘅嘢。我覺得經過呢個過程，你應該好一個好深體會，就係原來去錄音嘅時候笑住去唱一首歌，原來聽出嚟一個咁微妙嘅改變，都係會有影響。因為我睇可能因為我有睇埋呢個 MV 一路嘅時候，我係覺得係會呢一把聲錄呢一首歌，你應該係喺錄音室裏面係真係笑住唱，有嗰種咁樣嘅感覺。因為我哋有時錄 VO 都係啲前輩教，就係、是、你去講一個 speech 嘅時候，你笑住講，同埋我哋好放鬆咁講，出嚟嗰個感覺係唔一樣 嘅。 所以我覺得你經過呢次錄音係有咁嘅體會，係會原來我笑住去唱。呢首歌真系听出嚟唔同，我觉得系有一个咁样嗰一下出现。 Okay， 好啦，交俾你揭晓啦，我哋两个估嘅嘢。 好，我答咗槟城嘅问题先。咁系、的确 ，Good Vibes Only 系我开头都提议，因为其实 Good Vibes Only 呢三隻字黐埋啦，咁系我自己做人嘅一个小小嘅 motto 嚟嘅。咁我就觉得，即系我自己不嬲都系觉得，有啲咩唔开心或者唔如意嘅唔紧要，总之。 爬得起身咁就 OK 啦。同埋即係自己都有時係 keep 住一種可以話天真啦，即係個歌詞度即係陳慧嫣真係睇穿我，就係即係話多得你天真，咁我就係有呢啲 element 喺度嘅。咁所以其實 Good Vibes Only 當時都係我哋開會傾即係我都想向呢個方向去做嘅。咁但係跟住見完我哋同陳慧嫣，我哋飲咗個咖啡。咁我哋其實當時冇講歌嘅嘢嘅，純粹係大家傾偈。咁佢就 feel 到我個。個感覺係咁樣，咁就寫咗呢一份歌詞出嚟啦，係啦，咁所以可以開頭嘅時候都算係我想用呢個方向去出發嘅。 嗯，但係你就冇特登同佢講過話啊，我嗰、那個即係可能飲呢個咖啡嘅時候期間就冇同佢講我想點點點點點啊，呢、這個段落係點點點點點，你就冇同。 哇！喺軒爺面前仲敢咁講啊？梗係唔會啦。 咁但係你有冇諗翻你就係、是、啊？咁到底喺嗰個聚會當中點解會令到佢寫得出天真呢一樣嘢咧？你有冇諗翻？ 即係我哋中間好似有講一兩句咧，就係、是。問我啲朋友點睇我類似嘅 topics 嘅，咁、我就話我啲朋友成日都話我好天真嘅，即係尤其是做銀行嗰班咧，就成日都話你冇咁鬼天真啦、啊，即係好好地賺錢咁咪好咯，即係係啦呢一種嘅。咁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我中意做我中意嘅做嘅嘢，我覺得我堅持到嘅，咁我有一日會做到嘅、我雖然未知幾時，咁但係 at least 我而家都。做緊我好中意做嘅，我每日我都好享受緊啦，係啦，咁所以天真啲 quote on quote 就天真咯，咁但係我會覺得係我信咯，係啦，我信呢樣嘢。 咁另一樣就係講有換過新的壞主意啊，即係哭音沒意思。咁嗰個壞主意嗰樣嘢，你又會唔會聯想到我嗰陣時同佢傾啲乜嘢，令到我陳永謙眼中又會有呢種鬼主意出現嘅 quote 嘢？ 我諗係我哋中間。傾偈嘅時候咧，佢 feel 到我有啲位曳啊，即係我有啲位唔鋸嘅，但係我又會有少少喺其他位度滲到出嚟， 係啦，即係唔會硬食， 我唔會硬食嘅，係啦，但我會有啲即係有啲反應嘅都會，咁但係我就會可能即係譬如有啲唔開心嗰啲位，我係會覺得你唔好俾我起翻身啦，即係呢一啲咯， 有啲眼鏡位嘅， 係有啲眼鏡位嘅，咁就係呢啲打打壞主意。出咗嚟啦，因為我其實我見咗陳慧嫣一次咖啡時間啫，跟住我哋係錄音嘅當日，我哋晏晝先收到份 WhatsApp 個詞，跟住我係喺錄音室度，我直情係呆咗，跟住我隻眼又紅曬，跟住呢度已經開始咧，即係融噶啦個妝開始。跟住 Randy 即刻第一句問我：喂，搞咩啊你？即係我哋嘅監製周世恆，咁佢就話：喂，你搞咩啊？你唔好啊，你要錄噶。 Good vibes 噶，我哋 唔係喊噶，呢樣歌要開心噶。係 啊，跟住我嗰日係因為第一好感動同好感觸啊，即係。我冇谂过短短嘅一个咖啡时间，跟住填词人嘅威力系可以读穿到你嘅灵魂，亦都系连你啲小动作啊，你啲小小嘅坏主意啊，佢都可以感觉到，即系感觉到我嘅唔甘心，感觉到我嘅天真，亦都感觉到我会企得起身嘅时候去打翻一啲坏主意出嚟。咁所以我系无比地多谢陈永谦谦爷帮我即系做咗第一首歌，完成咗我梦想嘅第一步，同埋有一个咁贴心嘅词咯。 咁跟住喺嗰个曲啊、旋律等等嗰阵时系咪都即系有物色过唔同嘅 demo？ 定系其实冇啊？其实呢只一听已经觉得好啱数，根本唔需要再揾更加多去再揀啦。 我哋當時的確收歌嘅時候，我哋都有聽唔少嘅 demos 嘅。咁但係我哋就一樣，即係一致地同公司都覺得呢一首歌好乾淨、好舒服、好爽，即係好適合用第一首歌嘅開始。咁就即刻就覺得 OK， 就呢首啦，我哋唔好諗啦，就快啲喳喳諗去搞啦。咁就完成咗 Good Vibes Only 呢首歌啦。 當時你去收到呢個嘅 demo 嘅時候，有冇已經其實聯想到啊？我呢隻歌要點樣跳，或者可能話 MV 已經係諗好，可以咁樣呈現嘅喎？有冇呢啲畫面已經出現咗嘅？ 大概個 five 都有嘅，即係都捉到嘅。咁但係你話真係完全個 MV 出到嚟個感覺係呢一種咧，我哋又冇諗過嘅。即係我原本就係諗個感覺係應該係weekend， 就係週末嘅時間，下午嘅時間享受緊一杯好。 靚即係好舒服嘅嘢飲，或者一杯 cocktail 或者一杯酒咁樣。咁但係就冇諗過出到嚟，哦，原來個 MV 可以拍到咁嘅，係啦，即係呢個係意外收穫嚟嘅，係啦。咁所以但係聽到首歌同埋錄嘅時候咧，都 feel 到首歌一定係。好啱夏天嘅時候出啊，同埋係好舒服、好爽嘅一件事咯。 OK， 咁啊嗱，去到波城頭先嘅問題就係錄音嘅時候啦， 嗰種笑自唱嗰種感覺。 因為你頭先啱講到就係行翻入去嗰下都眼濕濕噶嘛，即係要轉一轉嗰個狀態噶嘛，係咪到底係咪要咁樣笑住去錄咧？ 嗱，我自己睇翻錄音當時嘅 playback 咧，我就唔覺得我係笑住。 冇嘅， 皺埋個眉頭啊！ 真係面目狰狞嘅， 覺得係。 因為唱歌有時咧，因為錄音室同你喺唱 live 係兩樣嘢嚟嘅。咁本身就係你要擺嘅出聲嘅發音位唔一樣啦。咁有時你可能有啲嘢要上黑衝嘅，咁你個即係個口又要即係擘大啲啊，或者係擺嘅位係唔一樣嘅時候，你個樣都會控制唔到嘅，係啦。咁所以我睇翻同事幫我錄嘅 playback 嘅時候咧，嗰陣個樣都真係幾衰嘅。 Randy 喺呢個期間，即係喺錄音嘅期間，有冇話都點去有啲 guidelines 俾你，定還是都俾你發揮下先咁樣？ 絕對有，即係 Randy 係一個非常好嘅監製啦。咁佢就一個好好嘅，即係喺佢身上你就感受到一個好好嘅爸爸嘅氣場，即係佢係真係會好細心，跟住好。放膽俾我去試咗我原本唱嗰個 vibe 先嘅，跟住佢就再慢慢幫我 tune， 即係開頭佢都同我講話，歌唔使一定下下都唱出嚟嘅，即係你可以有幾句係講出嚟嘅，咁人哋因為呢首係一首中快嘅歌，唔需要好似情歌咁樣，即係全部嘢都係喺嗰個通道嘅，咁所以我哋有啲位譬如親親我懂了，咁呢啲位其實冇音嘅。 嗯， 系读出嚟嘅。咁呢啲就系我意外嘅收获，同埋Randy 好好地，佢教咗我一啲原来唱歌要喺个 loop 度嘅。佢话你幻想自己跳紧绳，跳紧绳。咁跟住，但系咧，我自己又好奇怪过，当我太 focus 喺嗰件事度，即系个面目狰狞紧嘅时候啦，跟住佢就话：喂，你唔好唔记得呢首歌系 sweet 嘅， 挂住跳绳。 系啦，你挂跳绳， 跳得太大力添， 哎，有啲攰啊咁啊。 即刻扯翻入嚟，话甜啲，甜啲。你谂翻你谂翻你第一个。boyfriend 应该是点噶咁样，咁跟住就系啦，就即系要喺一个面目狰狞同埋一个感觉甜蜜嘅中间取翻一个中间点咯。 但系佢即系你自己体会到佢话嗰种所谓一路跳紧绳嘅意思系点？即系点样为止录音嘅时候都有跳绳嘅嗰个循环咧？ 佢系因为呢首系一个中快版嘅歌啦，咁佢就要其实自己歌手唱出嚟个节奏要捉得好紧嘅，即系唔可以俾后面嘅 beat 去影响到。唱歌嘅时候可能会褪咗两格啊，或者同埋你按唔按嗰个 loop 入边。嘅時候同你冇按嗰個 loop 入邊咧係有分別嘅，自己聽得出嘅，即係你真係好細心去聽嘅時候咧，你係感覺到原來我有我自己嘅節奏揸住咗嘅時候咧，你係享受到中間嗰啲發嚟發去、發嚟發去嘅。 但係你去掌握呢個 loop， 其實會唔會都要花少少？ 即係入繩嗰下要揾啱位係咪啊？ 係啦， 即係跳大繩要入繩嘅喎。 係啊，即係你跳入去嗰下要中， 唔係就撞親自己 啦。 係啦，係啊，都有嘅。即係我哋都係，我諗我係去到 day two 嘅時候就摸索到呢、這個。loop 嘅感覺，因為 day one 嘅時候都係，因為我哋錄咗三日嘅，咁 day one 嘅時候就真係大家執咗啲歌詞位啊，有啲位點唱啊，同埋個感覺應該點 present 啊，咁樣，但係 day two 嘅時候再細執咧，咁就係、是。就用咗一入去 loop 入呢個調整狀態咯，係啦。 咁因為呢一首歌頭先喺即係錄音室裏邊錄啦，但應該我估都會 prepare for 有機會現場演出，即係都係想跳舞，所以見到首歌可能去到差唔多臨尾之前會有一段好長嘅 dance break 咁樣。咁呢個係咪都真係即係大家成個團隊傾嘅時候，哦，真係會有呢個考量，所以不如俾一段長少少嘅位可以編啲舞落去，哪怕 MV 或者之後現場演出。 係咁因為我哋始終呢首歌我哋係推跳唱。即係個感覺行啦，咁所以咧，我哋當時就即係Randy 都有幫我哋同 JNY Beats 咁就去溝通，就話我中間個 dance break 可唔可以有即係有啲嘢得意啲玩啲嘅狀態啊？咁跟住所以我哋個中間就有段係啦，聽到嘅 music break， 咁但係中間我哋都嗰度都唔係淨係齋跳嘅，因為我都唱咗和音落去嘅，係啦，咁就希望件事可以再豐富啲，個 layers 會再。 即係重啲多啲咁樣咯。 係，因為啱啱你講起和音，自己有份唱啦。 係啊，我就 cue 咗自己啦，啱啱。 係啦，跟住見到咳新風都有份唱啦，見到 Freddy 係啦。 其實呢單嘢係幾搞笑嘅，因為去到 day two 埋尾嘅時候啦，跟住我就問 Randy， 哦，我哋幾時錄播音啊？咁樣，跟住佢又好 shock 咁望住我，好呆滯咁望住我。 你想錄埋和音？ 係啊，跟住我又好呆滯咁望住佢。點解你咁？點解你又問我呢條問題咧？我 以為唔使和音咁啊！ 我以為係必做噶嘛，即係呢個係做硬嘅事嚟噶嘛。跟住佢就話：我原來唔係，即係未必係個個歌手都會唱和音嘅。咁佢跟住佢原本都唔係好信我，佢話：你試翻去試下咯。我話俾個 lead 你聽，佢翻去試下睇得唔得先啦。即 係你唱你咪唱咯。 Exactly 呢個講得好好聽嘅，爸爸啊嘛，講得好好聽嘅。咁我就覺得哦咁好咯，翻去試下啦咁。咁跟住去到咁我一路嗰晚就係咁喺度 loop， 係咁喺度聽個和音嘅版啦。咁我當時我就覺得哇，點解把聲咁好聽嘅？即係點解把聲咁爽？其實我唔知邊個唱，我完全唔知嘅。咁我就覺得哇，搞唔掂喎！即係個版唱得咁好聽嘅時候，我好驚我自己唱唔到啦。跟住去到 day three 嘅時候，我諗我哋開始咗第一二 take， 跟住我就問 Randy， 我話把聲咧會唔會係我識即係 好 熟悉嘅聲音嘅人啊？咁跟住佢話。是啊 ，Cousin 咯，哇，系咪 Cousin 疯啊？咁样，跟住我好大压力喎，咁样嘅可能系咪我唔唱好啲啊？咁样，咁但系最尾就好彩地，成件事出到嚟，佢都估唔到我唱到，即系和音系 OK handle 到嘅，系啦，咁就出咗嚟，最尾就有我哋两个把声喺度啦。 咁跟住一个MV 亦都推出咗啦，呢个亦都就头先讲，即系可以多啲个舞蹈上面可以放喺呢个 MV 里都揾咗，即系 Sunny Wong 帮手去。 系揾咗 Sunny 老师去排呢只舞嘅。 系啦。 系因为我之前咧其实一直都系跟Rico Choi 老师啦，咁就系帮我打咗个好强硬嘅跳舞底。 嗯。 咁之后呢一首歌就系入行之后咧，咁我哋就揾咗 Sunny 老师帮我去 fine tune 一啲舞台嘅感觉，因为始终而家系歌手嘅身份去出发，咁所以好惊自己一个人喺个台度唔够力去食件事嘅。咁咁 Sunny 老师都好即系好好啦，愿意帮我排呢一只 Good Vibes Only 只歌。咁我哋中间就用咗 Sunny 老师最叻嘅Jazz 嘅 feel， 咁去做呢件事，咁所以我哋个 MV 就喺 Music Break 度，都嗰个位即系又碌落地啊，又跳高又成，咁呢个就系希望 present 到一个，即系虽然前面有唱得好认真嘅位，跳舞嘅时候亦都可以去尽嘅感觉俾大家咯。 咁即系可以见到自己嘅即系成品啦，即系第一首派台歌，无论听到歌或者 MV 嘅时候，你仲见唔见得嗰种感觉？其实系咪真系有一种即系哦，我梦想成真啦？ 有啊，儿时梦想啊嘛，当时系我哋系出咗音乐平台先嘅，跟住夜晚上好似十点钟先喺 YouTube 度上嘅，啊，好似系前一晚已经上咗，突然间，然后有啲朋友仔就喺一啲音乐平台度啦，就 cap 咗个图俾我睇，跟住我自己平时都好中意听歌噶嘛，咁我竟然喺嗰、那个。即係個電話，個動畫個 list 度見到我自己個名，做我自己喺架車上面開心緊嘅時候，即係原來嗰件事個感覺係，哇！我做到啦，即係我做緊呢樣嘢，我係因為以前一直都會覺得。即系初毕业翻嚟，我觉得哦，其实做新人好简单啫，出首歌应该好易啫，即系冇唔难嘅呢样嘢，即系应该一 click 就搞得掂嘅事嚟噶啦。但系喺即系 throughout the years 就会发现，其实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咯。即系你要君儿终于出道啦，即系哇呢几只字，即系绝对唔系一件系他一下手指可以完成嘅事。即系所以我系。好，當時見到首歌，甚至見到個 MV 嘅時候，我係個衝動程度係，我淨係自己喺屋企開行冷氣，但我都出曬汗咯。係啊，即係我淨係同我嘅同事講，哇！我淨係覺得我要買多啲止汗劑，淨係呢一個嘅程度係好似一直由細到大攞住個氣球。越行越近，而家系直情可以捉实到条绳，即系扯到落嚟啦。系 你记唔记得当时只歌一出嘅时候，你最先同咩嘢人去分享啊？ 最先同咩人去分享啊？應該係我爹哋媽咪咯，即刻喺個電視度係咁播，係咁播，係咁播。 有嘢翻啊！你等咗好耐，我 準備啦。 有嘢翻啦，我做。 可以 send 俾親朋戚友啦。 唔好再話冇嘢翻啦。 可以同人講，你嘅女兒而家係真係出道啦，咁樣。 有嘢翻啦，唔係淨係喺度，佢成日都以為我係喺度即係唔知做緊乜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就正正呢一首歌同埋呢个 MV 就可以俾佢睇到咁多年我鍾意做嘅坚持系我觉得系硬嘅系啦。就唔係天真㗎啦。 最後有一個殘忍嘅問題啦，即係成日講追求夢想啊嘛。而家呢個夢想即係叫得到咗啦，有冇已經要諗或者都要開始下一個 phase 啦？我實現夢想出咗道之後，下一個 phase 跟住要點樣樣咧？ 梗係有啦，所以我哋就好努力地收緊歌㗎啦。即係希望可以用。即係用我嘅歌，用我嘅 vibe 可以俾到影響到大家，同埋帶到一啲正面嘅感覺俾各位朋友咯。即係我諗好多歌手其實佢哋其實最想就係我做一個歌手或者一個藝人，希望對各位帶到一個正面嘅影響。即係呢一個係我諗大家都好想做到嘅嘢嚟嘅。咁而呢一個亦都係我短期嘅目標啦，即係希望我嘅 Good Vibes Only 係可以透過我嘅歌、我嘅聲線、我哋成個舞蹈或者 live performance 所有嘢係可以俾人哋感染到大家嘅，大家會 feel 到我哋嘅熱情，我哋係真係好想做好呢件事嘅，係啦，咁呢個係我嚟緊我好想做嘅嘢咯。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呢位女新人啊 ，Good Vibes Only 黃君怡阿俊， 哇，好嘢啊！ 好，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最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操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假设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缠腿有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流年，好想一笑变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年。收到餐假设哭笑不分，收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有着新意，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八点正嘅。完节目之前，听我今日我哋嘉宾 Chloe 黄君怡派台歌，歌曲名字叫做《Good Vibes Only》。听日五点再见，拜拜。